田丹列传第三十四。田丹者，狄人也，故齐王田氏族也。丹从弟田荣，荣弟田横，皆豪，宗强，能得人。陈涉之初起望楚也，使周氏略定魏地，北至狄，狄城守。田丹杨为父其奴，从少年之庭欲夜杀奴，见敌令引击杀令，而召豪吏子弟曰：诸侯皆反秦自立，其古之建国，丹田氏当望，遂自立为齐王，发兵以击周氏，周氏军还去。田丹因率兵东略定其地。秦将章邯为魏王救于临济，即魏王请救于齐，齐王田丹将兵救魏，章邯夜衔枚击，大破齐魏军，杀田丹于临济下。丹弟田荣收丹于兵东走东阿。齐人闻王田丹死，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甲为齐王，田角为相，田贤为将，以拒诸侯。田荣之走东阿，章邯追围之。项梁闻田荣之急，乃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，章邯走而西。项梁因追之，而田荣怒其之利甲，乃引兵归，击逐田王甲。甲王走楚，其相角王走赵，角弟田贤前求救赵，因留不敢归。田荣乃立田丹子氏为齐王，荣相之，田横为将，平其地。项梁既追章邯，章邯兵亦胜，项梁使使告赵齐，发兵共击章邯。田荣曰：使楚杀田甲，赵杀田角、田贤，乃肯出兵。楚怀王曰：田甲与国之王，穷而归我，杀之不易。赵亦不杀田角、田贤，以示于齐。其曰：复遮手则斩手，遮足则斩足，何者？未害于身也。今田甲、田角、田贤于楚赵，非止手足欺也，何故不杀？且秦父得志于天下，则以何用事者坟墓矣。楚赵不听，其亦怒，终不肯出兵。章邯果败杀项梁，破楚兵，楚兵东走，而章邯渡河围赵于巨鹿，项羽往救赵，由此怨田荣。项羽既存赵，降章邯等，西屠咸阳，灭秦而立侯王也。乃喜齐王田氏更望胶东，至即墨。其将田都从共救赵，因入关，故立都为齐王，至临淄，故齐王见孙田安。项羽方渡河救赵，田安下极北数城，引兵降项羽。项羽立田安为极北王，至伯阳。田荣以父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，故不得望。赵将陈馀亦失职，不得望，二人俱怨项王。项王既归，诸侯各救国，田荣使人将兵助陈馀，令反赵地，而荣亦发兵以拒击田都，田都王走楚。田荣留齐王室，无令之胶东。 视之左右曰：“项王强暴，而王当之胶东，不救国必危。”是惧，乃王救国。田荣怒，追击杀田王氏于即墨，玄攻杀极北王安。于是田荣乃自立为齐王，进并三齐之地。项王闻之，大怒，乃北伐齐。齐王田荣兵败，走平原。平原人杀荣，项王遂烧夷其城郭，所过者尽屠之。齐人相聚叛之，荣帝恒收其散兵，得数万人，反击项羽于城阳。而汉王率诸侯败楚，入彭城。项羽闻之，乃弑其而归，击汉于彭城，因连与汉战，相聚荥阳。已故田横复得收其城邑，立田荣子广为齐王，而横相之，专国政，政无巨细，皆断于相。横定其三年，汉王使黎生往税下齐王广及其相国横，横以为然，解其立下军。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击齐，齐出使患无伤田解郡于立下以拒汉，汉使至，乃罢守战备，纵酒，且遣使与汉平。汉将韩信以平赵燕，用蒯通计渡平原，袭破其立下军，因入临淄。齐王广向横怒，以黎生卖己而烹黎生。齐王广东走高密，向横走薄。首相田光走城阳，将军田忌郡于胶东。楚使龙驹救齐，齐王与何军高密。汉将韩信与曹参破杀龙驹，虏齐王广。汉将灌婴追得其首相田光，智伯而横闻齐王死，自立为齐王，还击婴。婴败横之军于营下，田横亡走梁，归彭越。彭越是时居梁地，中立，且为汉，且为楚。韩信以杀龙驹，因令曹参进兵破杀田忌于胶东，使灌婴破杀齐将田西于千乘。韩信遂平齐，起自立为齐贾王，汉因而立之。后遂于汉灭项籍，汉王立为皇帝，以彭越为梁王。田横聚诸，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，居岛中。高帝闻之，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，齐人贤者多富焉，今在海中不收，后恐为乱，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。田横因谢曰：“臣烹陛下之使黎生，今闻其弟黎商为汉将而贤，臣恐惧不敢奉诏，请为庶人守海岛中，使还报。”高皇帝乃诏魏魏黎商曰：“齐王田横极至，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至足矣。”乃复使使持节，具告以诏商状曰：“田横来，大者王，小者乃侯耳，不来，且举兵加诛焉。”田横乃与齐客二人乘船以洛阳。未至三十里，至师乡救治。横谢使者曰：“人臣见天子，当喜目。”只留谓其客曰：“ 行时与汉王俱难免称孤。今汉王为天子，而行乃为王鲁而北面视之，其耻故以甚矣。且无烹人之兄，与其弟并肩而视其主，纵彼为天子之兆不敢动我，我独不愧于心乎？且陛下所欲见我者，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。今陛下在洛阳，今斩吾头，持30里间，形容尚未能拜，犹可观也。遂自警，令客捧其头，从使者持奏之高帝。高帝曰：“嗟乎，有以也夫！岂自布衣，兄弟三人更望，岂不贤乎哉？谓之流涕，而拜其二客为都尉，发卒2000人，以王者礼葬田横。祭葬，二客穿其冢旁孔，皆自警，下从之。”高帝闻之，乃大惊，以田横之客皆贤。吾闻其余尚500人在海中，使使召之，至则闻田横死，亦皆自杀。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势也。太史公曰：“甚矣，蒯通之谋，乱其交淮阴，而卒亡此2人。蒯通者，善为长短说，论战国之权变为81首。通善其人安基生，安基生常干项羽，项羽不能用其策，已而项羽欲封此2人，2人终不肯受，亡去。田横之高杰，宾客慕义而从横死，岂非至贤？于因而列焉，不无善化者，莫能图，何哉？”